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病太岁张芳往左右看看，我说老健康，哎，我来是客人，似乎叫客人站着说话，有点没礼貌吧？ 看座， 弄个座，他坐下了。嗯，哎呀，虽然说这天挺凉，方才这一着急上火，遇上燕雷这么个混蛋，他也不讲道理，我这肝火太盛了，嗓子有点发干。我说老爷子，能不能赏碗茶喝呀？上官峰一看这小子没皮没脸啊，什么都要。 来人，看茶。 仆人闻风而动，摆上茶几，沏壶验茶。茶叶还真不错呢，没喝呢，打鼻香。张芳自斟自饮，鸭子腿一拧，一会儿一口，一会儿一口，喝的那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。上官峰偷眼观看，就见张芳从容镇定，毫无惧色，心中暗想：罢了，我初次在大魔山来到剑山，我听旁人向我介绍说佟麟如何如何厉害，佟麟手下这帮爪牙如何如何不好惹，我不相信，今日一见名副其实。就拿这丑八怪来说，你瞅那个假扁头长的，脑袋上还有一溜沟，里边还长撮毛，饼子脸、斗鸡眉、母猪眼睛、小耙鼻子，这孩子长糟践了，都胳膊打弯，多少还点罗圈腿儿，哼，貌不惊人，这么个丑八怪，只身赶进我的剑山，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，说明一点，胆子太壮，怪不得佟麟露脸，怪不得手下这帮人难对付，就冲这个勇敢劲儿，就叫人佩服啊。相反的，绝命大剑对张芳不但不恨，还有钦佩之心。要不说张芳遇上贵人了呢？ 他要不是遇上上官风啊，八个账方也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院里响起脚步声音，棉门帘撩起来，燕雷先进来，从外头一摆手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来十八个人。再看这些人面带羞愧，来到里边分了两溜，跪倒在地，军师在上，我等叩拜军师。上官风看了看，起来吧，各位都受惊了。张方这会儿在怀里头拿出个人名单来，哎，咱们念一个，你们答应一声啊，对对号，看看多不多少不少，啪啪啪啪一念这名字，叫一声，有人答应一声，一点不错，然后把人名单往桌上一放，老剑客完璧归赵，并无损坏啊！我说各位，你们受惊了，打仗吧，打仗互有胜负，也许我们抓住你们的人，也许你们抓住我们的人，可我们年的人有好生之德，我们皇上有道明君，我同时属正人君子，故此嘛，高抬贵手，才把各位哥们儿给放回来，各位不必怨恨啊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不打不相识嘛，往后有了机会到建州串门去啊，溜达溜达。弄得这十八个人啼笑皆非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上官风一看这十八个人没瘦，衣着也比较整齐，看来在关押的时候没受刁难，故此对年羹尧啊和佟林这看法有所改变，不像刚到建山杜清风众人介绍的那样，就好像佟林是杀人的魔王，年羹尧那是五帝阎罗，见着建山的人就杀，见着建山的人就毫无留情，不是那样，要是那样就把他们杀了呗，何必还派人给送回来呢？想到这，上官风一摆手，把十八个人打发出去了，意思是放几天假，你们休息休息，工作另行分配。他们下去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把无形大剑的棺材抬到院里来了，绝命大剑要亲眼看看，棺材盖掀开，绝命大剑手扶着棺材棒往里一探身，心里就一翻个，他跟莫七雨修啊挺熟，没什么深交。莫七雨修号称云台三剑的头一把，绝命大剑号称魔山双怪，也是头一把。两人的身份差不多，能耐也不分上下。这次呢，上官风来，心里还想呢，一旦我到剑山见着云台三大剑客，特别是无形大剑和云台大剑，好好处处跟他们呢切磋切磋技艺，看看人家身上有的我不会的，我学那么几招，结果没实现了。他来的时候无形大剑正好离开剑山，匆匆忙忙向绝命大剑上官风告辞，说我几天就回来，没想到是一去没回来，也不能说没回来，死倒回来了。故此上官风心里一翻个，很不是滋味。哎呀，这么高的身份，这么大的年纪， 临危收援结果这么凄惨，让人一看呢，活着没意思。这上官方有点后悔了，不应该来。你看英王吧，再三派人请我，却于情面没有办法，我们哥俩来了。莫非说将来我们也回不了大魔山了？我跟无形大剑的下场差不多少吗？有这种不祥的预兆。故此他迟愣了半天，一摆手命人把棺材盖盖上了。燕雷过来了，就请示他， 军师，您说这事儿应当怎么办？ 哎呀，上官风一想，关系重大呀，你要处理平常的事儿都行，我就能做主了，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？看来非得见英王不可了。想吧，命人把棺材搭到旁边，有专门人负责看守着，再回了屋了。张方在屋坐着呢。张方， 哎，有啊， 听说你还带了封信 啊？ 信在何处？ 在我怀里呢。 你把信交给我吧。 这这， 我说老剑客，您可别挑理呀、啊，这封信不见得英王谁也不能给，这是上边一再向我交代的。那好吧，那你就随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。 哎呦，张方一听这个乐呀， 感情这英王的架子还不小呢，你看嘛，一般人还见不着呢，还正好我利用这机会看看他长什么模样，我瞅瞅什么阵势，坐在心里有数。倘若呢我能活着回去，就不虚此行啊。 哎，多谢老剑客，多谢老剑客。 再看绝命大剑上官风，野飞龙燕雷在前边引路，张方迈着两条罗圈腿晃着脑袋在后头跟着，翻山越岭来到剑山的心腹地带，就像人的心脏地带。 往前一看，嚯，这剑山这么大呀，周围山连叠嶂，都是大山，正中央一片平地，真是巧夺天工，怎么那么平啊？方圆看这意思能有十几里，山顶上这么一块平地真是难得。在这儿有很多建筑物，左边一个院子，右边一个院子，院子套院子。可是顺着正中的路再往里边走，眼前是一道红墙，红色的墙子，不知道现在庙呢，实质不是，这是一座宫殿，也带五朝门的，金甲武士分立两旁，手里头拿着大刀阔斧长戟长枪。 张方心说话还真行哎，啊，这还有个小朝廷。在北京我虽然没进过紫禁城里边，但是神力王府我去过，就这样。看来这英王这小朝廷做的还怪有意思的啊。上官风跟门上的人打过招呼，有人到里边送信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就听见钟鼓齐鸣，咚咚咕，英王圣殿。咱们再说英王， 自从到了剑山之后，苦心经营，把剑山开拓的的确不错，方圆百里成了他的天下。现在手下的军队多了没有？要说凑个3万5万的不成问题。就拿守岛子的军兵来说，精兵足有25000之上。另外呢，英王李贤下士在山上修的招贤馆、招贤楼，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能投靠我，我重金聘用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封你官职，还向你许愿，将来把清朝的江山我拿下来之后，你们是开国元勋。人有几个没野心的？有几个不想升官发财的？特别是在清朝，有些不得地的人，有些憋气的人，觉得心里不平衡，觉着怀才不遇，怎么办呢？纷纷投靠英王。哎呀，到这块来个享福喽，给房子，多给银子，英王陪着吃喝，人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心情一舒畅，那叫干什么干什么。所以年积月累，在英王的身边寄居了一大批侠剑客呀。另外，英王这人的确不错，你说见着谁都是平易近人，说的耍手腕也好，说的是假的也好，总而言之给人的印象相当不错。像那大帅谭天、谭桂林，多高的能耐，掌中一把三皇剑，江湖人称盖天第一手。那个人那么大能耐，在清朝没人重用，谭天一赌气投靠英王了，现在做了剑山蓬莱岛的大元帅。经过谭天的介绍，又请来云台三大剑客，经过云台三大剑客的介绍，又请来一目了然僧、石头僧、鱼骨僧这世外的高人，后来又请来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。英王不惜重金，在后山叫党龙岭给修造一座庙宇叫三阳观，让张明志、赵明真在这住着，用什么供给什么。哎，又经过他们的介绍，又请来不少高人。就这样，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所以说剑山请来的高人就不下几百人呢、就像无形大界那种身份的人不下20-30号。所以就死了个莫其与修，尽管是一大损失，但是无关轻重。现在英王还比较享福，相比之下比那康熙还享福呢。那康熙得处理全国的事情，那事儿多多呀。英王呢就在剑山这一带管着这么一个小天地，倒也安然自在。最不顺心的是什么呢？他毕竟这是个弹丸之地，英王野心勃勃，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推倒康熙，取而代之。但是很难很难的，每当想起这件事来，富昌那急得吃不下饭去。大帅军师都劝他：主公， 耐等天时吧，急了不行。您读过《三国志》，那么刘备如何呀？刘备比您遭的那磨难多的多呀。终于建立了汉朝，做了昭烈皇帝。您迟早有那么一天，尽管那一天是遥遥无期，但人的话是开心锁。英王呢有这么个精神寄托，就在这混时光吧。最近这些日子，富昌啊觉着不得劲儿，坐卧不宁，吃喝不下。什么原因呢？康熙派来年羹尧查办四川，整顿吏治，什么赈济百姓，但这都假的，主要把矛头指向建山蓬莱岛。现在就到了建州了，隔江就是建州。那么大兵压境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究竟能打胜还是能打败，心里没底儿啊。故此英王睡不着觉了，派出很多人去打听官方的消息，每一天12个时辰随时向他禀报。别看他身居内宫，对外边的消息情况十分了解。五行大剑怎么死的，嫖妓店怎么打的仗，这些事儿他全知道。现在钟鼓齐鸣，他知道有大事商议，赶紧让人服侍好了，穿戴整齐，升辇赶奔天王殿。到天王殿之后，往正中央一坐，八大朝臣、四大金刚、24名战殿将军、36名插手，加上108名锦袍卫士，参见一毕，分立两厢。时间不大，经常陪王伴驾的军师晏普、大帅谭天先后来到。鱼骨寺的、三阳观的高僧高道随之也来到天王殿，见驾之后分坐在两旁。英王往下看看，什么人鸣钟击鼓啊？殿头官传旨，绝命大剑一听，赶紧整理衣服，迈步进了天王殿，双膝跪倒。王驾千岁，千千岁在上，臣上官风，我请您老圣帝殿。哦，老剑客免礼平身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什么事？是这么回事。英王大吃一惊啊！哦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？臣就不明白了。张方说他带来年羹尧的亲笔书信，非要交给王驾龙目玉览，臣不敢耽搁，故此起奏。哦，张方何许人也？一问这个，晏普在旁边站起来，无良婆，陛下，张方是个跳梁的小丑，他父亲叫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，是江湖上普通的游侠，美其名是什么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吧。张方是他儿子，此人聪明伶俐，长得相貌丑恶，就因为给佟林抱粗腿捧臭脚，所以在年羹尧和这雍亲王胤禛面前很红火。这个人既尖角又不是东西，